7月17日至18日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人偶剧《西游记》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。 全是女的， 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波这么一开呀、我心里都开花。87.6空中。 是代代相传，论风的文章会，迅速不论八卦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有黑炮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 北京故宫啊，是咱们国家明清两代皇家宫殿，就称紫禁城。 紫禁城啊，这个的故宫有多少间房吗？ 多少间呢？ 9999.5间。 嘿，这个呢，其实是一个传说，因为现在呢，有过新的统计，新的数。 观众跟今天一样，十分热情。 哦，要不就是我们那儿接待的不好。 哎，市委书记亲自接，我去那时候正是不冷不热，尤其我住那饭店，环境太好了。 是啊。 那房间都是带套间的，办手续我差点吐了血、 怎么回事啊？ 我拿着介绍信到这个饭店来了 啊、 他让我到市委接待处办手续。 那就这层就已经不少了。 我刚进饭店大门口，一位老服务员把我拦住了。哎，站住站住，什么事？ 我是住店的。 住店？我来办手续来了。填个单子吧。 那赶紧填吧。 接过单子一看，没法填。 怎么没法填呢？ 邮局汇款单。 哦，汇款的 起来、一抬眼皮，慢条斯理的，谁办手续啊？ 我办手续啊。 介绍信换了吗？ 换过了。 填个申请书吧。 哎， 进店带有几包火柴，几个打火机，带有炮竹没有？几个炮打灯，几个麻雷子，几个二踢脚，几挂鞭，几挂炮，几包滴滴筋，几包。我接着问你，什么时候下的火车呀？ 下车3个多钟头了。 哎呦，午饭在哪儿吃的呀？ 还没吃呢。 到现在连午饭还没吃呢。怎么回事？你性子太急了，我那话没说完呢。 你说的2号楼啊？ 我说2号楼那儿没有。 哦，没有你 手续。填个表吧。 还填什么表啊？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。 呵，这表怎么填？ 本人穿什么衣服？脸上有污渍，身上有污疤，手上几个斗，几个簸箕。 哦，他这通缉在逃犯呢，这是。 保健室工作人员一个个累得四脖子汗流的， 检查身体呢， 打扑克钻桌子呢。 啊，实在是没事儿可干。 我同志先别钻，我来登记来了。 哎， 填个表吧。 怎么又填表啊？ 填个旅客健康调查表。 嚯！这表怎么填呢？ 投了还是这内容。姓名、别名、曾用名、性别、年龄、籍贯、职业、出生年月日、本人出身、家庭成分。 早知道你印一沓子多省事。 就是啊。

睡着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两块儿。童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顶皮羊肉摊儿，做点毛豆小凉。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，八七点六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受副高外围偏南气流影响，未来三天本市多雷阵雨天气，局地短时雨强较大，气温回落，高温天气明显缓解。今天早晨到上午有雷阵雨，外出要带上雨具。雨天路滑，开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早晨到白天应有雷阵雨转多云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6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5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5%。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，今天有降雨天气，登山气象指数为4，不太适宜登山。今天白天气温下降，有降雨，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。今天本市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，舒适度气象指数为3，感觉天气较热。今天云量比较多，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，照射强度中等。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。 全是女的， 我们家男的多。 光棍这么一开呀、啊，我心里没有开花。87.6空中笑林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 太逗哏了。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演员打小勤学苦练，终于拿下豪派马派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但是不屑争艳，独立再发扬光大。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，论风的文章会，寻土不论八卦。别看这个年轻人，他平时时尚又黑炮，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现。 这每天一大早，哎，我不想听别的，听听相声和小品，太逗哏了。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，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。 大家好，我是相声演员甄奇。 我们继续本周的这个话题， 好， 聊故宫之谜，听相声佳作。这个上半段咱们听到了故宫啊，这个说起故宫，那可以说是北京这个古城古都几千年历史的最好见证者。 没错，那故宫是怎么来的呢？ 这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吧。 明朝的时候啊，北京原本是燕王朱棣的封地，当时的首都呢在南京，很多大臣告诉这皇上说，燕京北平乃是龙兴之地。 哎，当时的这个说法，皇上那是天子，那就是龙啊。 没错，那皇上适合在这儿住，那就得迁都北京啊。所以永乐元年学打灯，北平从此就叫了北京。 嘿，卖瓷器的啊，一套一套的、啊。 哎，永乐14年。以南京紫禁城为模板的北京紫禁城正式动工，4年之后呢，北京皇宫和北京城就已经建成了，皇上也正式迁都北京。 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之一。 好家伙，这多大一座城啊！ 我有时候想啊， 想什么？ 您说这么大一个城，这头一个进去的人，这得多瘆得慌啊！ 废话，一座空城，头一个进去的能不害怕吗？ 这说的空城，这空城也有故事啊， 是吗？ 嚷嚷什么呀？有一段经典的相声作品，这里面就讲述了空城的故事。 我怎么没想起来啊？ 哎，《空城计》呀， 侯宝林、郭启儒合说。 我最喜欢看戏。 哦，您喜欢看戏？ 哎， 哦，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、 啊？过去常看。 哦。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。 怎么您没有时间？ 也不是，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。 怎么？